说别人说过的承诺，不要用爱过别人的方式来爱我。当我们每次那样拥抱的时候，我心中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？谁和谁拥有？也许是我没有持续的狂热。这个世界的寂寞静静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也不回头。这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跟着我，我不愿再停下来等候。我不愿再对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？谁和谁拥有？也许是我没有持续的狂热。整个世界的 危险的事情，试着逃避，却怎？

息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走得太远，会不会

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就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，我看见温柔， 心情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恋人长如秋，一生都不谈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人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 一生的 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